即系银行佬咧，以前人哋讲过啊嘛，银行系有钱，喺你有钱嘅时候夹硬借一把遮俾你啊，到到你冇钱嘅时候咧，到到落雨嘅时候咧，佢收翻把遮，仲要剥埋你件衫，等你烂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远唔会有第二步嘅。 即系好似阿 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系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好，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 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在易德道住，出入马会，喺朝头早去美丽华健身室沟笑。 咦，我谂到， 对呢份工作唔系做零售，系对我而家呢份工作，仲系不离不弃。 星期易德道。 好，星期易得到啊！咁啊，今日呢集系六月七号嘅，嗱，我哋录嘅时候咧，就系、是、六月六号，咁咧就系 万帝登陆， 系啦 ，D Day 落诶，唔知喎， 七十 一九四四年吓，自己减啊，自己减啊， 七十几年啦，唉，七十二年啦， 系咁咧，今日咧有我啦 ，Johnny 啦， 有我啦，蔡仔啦， 有我大肥啦。 点解叫菜仔？ 咁啊嗱，今日咧，阿大 N 咧就去咗美国啊，去咗金山 抢滩， 去咗金山掘金啊 ，D Day 抢滩 系啦。咁我哋咧就我哋三个主持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啱啱即系嗰个早两日叫做五月三十五号啦。咁我哋去咗一个叫做维园嘅地方。 嗯， 咁啊，阿大飞讲明佢，因为佢早几集都讲到明啦，佢唔可以去嗰啲地方嘅，因为一去到咧，佢就会喊噶啦。 系，咁啊，的确 系啦。咁啊，我哋咧就去到就冇喊，喊唔成。 你咁啊，梗系啦，我想投诉。你企喺后边喺度边巴喺度讲嘢，挂住你哋自己喺维园，你哋自己又咁关心人哋喺第啲地方搞个六四晚会做乜嘢啫？ 唔系，因 为你哋六四应该专心少少，睇住大台啊嘛。 大台我哋有啲咩可以？我哋冇嘢可以做噶，即系我哋都系悼念嘅啫。咁你知道悼念有好多种性质噶嘛？有啲人话咧，即系呢啲嘢咧系支那人嘅事，唔关我哋事咁样，系咪？ 其实我原本谂住试下喺嗰度做一次星期二得到直播，但系由于网络系连线唔到关系咧，所以我系做唔到直播噶。 系好易断线，因为太多人啊嘛。话晒你十零万人咧，就一定系抢晒线噶啦。 佢话个信号强度不足。系唔批咗个直播？ 系啊，唔够信号嘛。咁啊，我哋即系点讲？呢个六四晚会之前咧，就有好多声音啦，就包括香港好多嗰啲叫做学界精英啊，即系香港未来嘅主人翁，社会嘅栋梁，即系各大学生会，大部分都系头面人物嚟嘅，选到学生会主席啊，咩总编辑啊，全部都系嗰啲响当当嘅人马。 嗯， 咁啊，个个都话咧，即系呢啲。知難人嘅事關我哋咩事呢？咁啊六四咧叫做咩啊？晚會年年如是，毫無新意。喂，你試下你去拜山啦，你同佢講啊，拜乜撚嘢山啦？都冇新意， 年年作香。 喂，拜山有啲咩新意啊？我想問。今日啱啱有人喺網上面講，我覺得呢位網友講得好非常好。你老母有一日俾人奸殺，你每年去悼念佢，你係咪會有啲咩新意啊？使唔使攞碌假狗出嚟啊？新意，喂，老实讲，悼念就还悼念，系咪？老实，以前我哋之前个组织都系以追击民主党同埋呢个支联为主，因为咧当时我哋讲咗一句，系当时有个叫做教主嘅物体就讲咗一样嘢，我哋都有我哋下低咧啲人咧就会喺度咁谂啊，泛民嘅组成。就是由民主党、支联会、教协三头马车，互相组成、互相影响，好似置地咁样控股啊，互相控股。咁佢哋咧，教协咧就提供埋场地俾支联会开会，跟住泛民，跟住前嗰啲乜民阵，全部喺嗰度嘅。咁所以咧，就开始就要搞鸠教协啦。 就有咩进步教师联盟啦，跟住搞搞支联会，跟住搞搞民主党就追击佢啦。咁、老实讲，你话民主，我哋睇翻佢2010年政改，佢哋系出卖我哋 啊，系啦，即系呢个要讲要讲翻嗰阵时，你要话要批评埋同民主党行得好埋嘅支联会系有原因嘅， 系啊， 因为政改嘅问题啊嘛。 因为支联会主席当时系李卓人，佢有行入中联办啊嘛。 系 咁，但系佢都投咗反对票。问题你行去之前，你冇同你哋啲支持者讲啊，你哋好。好似咧， 即系你讲投咩反对票？你讲今次投反对票？ 上次 啱啱对上一次政改， 对上一次政改，佢哋李卓人都投反对，但系你民主党投咗赞成咧，你民主党亦都系支联会嘅骨干，咁变咗我哋当时嘅人咧系大力追击佢嘅。不过咁，你去到今年嘅即系2015年嘅政改，佢哋全部投晒反对票，亦都有开始参与拉布，变咗咧人哋选民重新授权过佢。你老实讲好难话啊！今次又要点样搞？最后讲翻点样批评支联会咧？有一个问题，好多人就话：诶、支联会思维素餐，年年做嘅嘢都得唔到效果，系嘛？净系识得搵钱。咁支联会嘅人买几多层楼啊？赚咗几多钱啊？喂，最紧要就系、是、我调翻转头俾你黄仁达，俾你哋香港大学生会去负债筹款，你哋会攞啲钱系做乜嘢啊？去搞比卡超啊，定系去 旅游矿工， 定系旅游矿工咧？喂，香港共产党嚟香港嘅时候，你哋啲人就唔捻见晒，到共产党走捻咗，你哋出去搞比卡超，走去任天堂，任天堂屠杀咗几多香港人啊？ 屠杀咗好多，国外打机， 所以咧即系 屠杀咗好多马里奥， 所以你睇翻。即系而家依班学生佢哋嗰个论述完全站唔住脚嘅。咁我哋即系好多人都讲啦，今年嘅人数少咗啦， 闹你闹最少，即系、就是、你 我冇闹，我批评啫，我即系指出佢哋嗰个逻辑嘅谬误。 你回气嗰阵时候我就持平啲讲，帮我哋讲讲啦。佢哋咧呢班大学生咧。有幾種論調嘅， 係 當然最離譜，即係最 extreme 嗰種就知嗱嘢唔關我事啦，甚至乎用埋呢個 terms 啦。咁有啲就冇用嘅，冇呢個 terms 嘅。 唔係佢哋主要攻擊支聯會冇， 主要佢話佢唔 buy 要建設民主中國，呢、這個係最比較坊間講得比較普遍啲嘅論調嚟嘅。 係 就話建設民主中國與我無關，我只關心香港，呢、這個就基本論調嚟嘅。 係 咁，你對於呢個論調有冇啲咩睇法咧？大肥 呢個論調等大肥。 這個論調其實很簡單，因為即使你香港有民主，你旁邊的國家真的獨立了，你旁邊的國家沒有民主，它是一個極權國家，你這個民主也不是一個很穩陣，因為它隨時都可以在你身上拿回，這個第一。第二也很坦白地說，他們經常說支那的事不關我事，你們現在搞獨立，當時和平示威，人家出坦克車啦，你獨立你用什麼抵抗人家的飛機大炮啊？你都要想清楚究竟你們做的是什麼，是不是真的會成功，還有你們將會做些什麼。但是包括現在你香港大學的所謂主席，他都說我贊成勇武抗爭，我贊成香港獨立，但是如果出去呢搏命呢就不用怨我了，即是叫人的仔女去死，自己站在這裡沒問題。其实而家呢个问题就系， 如果香港独立咧，如果系你啲大学生去特送死我又觉得 O K 喎。 我实悼念佢， 系咯， 我实悼念佢。佢几时开始？跟住我就由嗰日开始啊。 点白蜡烛？ 嗱，我觉得咧，你哋诶讲得太远啦，即、就、系、是、比较滑波少少，一去就系、是。唔支持去維園六四咧，就等於支持香港獨立。有啲咧就唔係咁講嘅，所以我頭先條問題就就住淨係純粹唔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呢個論點，你有冇啲咩反駁嘅論點？ 梗係反對啦，因為有個問題係咧，香港同大陸嘅關係咧，其實等於唇齒相依嘅，冇一個上唇存在咧，冇一個人咧下唇係你去有 呢啲呢啲就難嘅對題啲嘅， 有得佢難 對題啲嘅評論啦。喂，你而家開始 喂下唇關我咩事啊？我而家上唇啊嘛，你下唇爛，你下唇生 cancer 關我撚事咩家 下？其實亦都係等於一樣啦，即係都 因為我有睇法，我啱啱講得你講曬先。 香港同大陸而家根本上咧係一個共同體嚟嘅，你睇何韻詩事件就知道啦。 係。 你在香港，你話你要做 Lancome 的代言人，或者做一個音樂性節目啫，佢上高不喜歡，為了市場經濟，佢就即時要封殺你了。 你話佢呢個冇骨氣，但係我哋香港喺全世界嘅市場裏面嘅比例實在太細，嗰、那個先係大市場。你唔能夠怪人哋，因為人哋要對股東交代，交代係咪做生意就以錢響行先。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話，你已經引起你香港人反感，人哋唔要你呢個市場都冇問題。但係根本上就係而家變成咗我哋香港同大陸係一個共同體嚟嘅。如果你香港要獨立，中國唔關你事係冇可能。因為只不過話兩邊係共同，點解共產黨唔俾你香港獨立？其實佢都驚，俾咗你獨立之後，跟住其他嗰啲所謂五毒合流，咁其實疆毒、藏毒嗰啲點樣算呢？啊！蒙古獨立嗰啲點算咧？所以佢一定能夠要控制你。咁但係問題就係互相影響嘅關係。 佢連講都唔俾你講啦，正式係。 嗱，我反而想提出個論點係：如果佢哋只係純粹唔贊成建設民主中國呢一個即係綱領的話咧，我覺得咧唔需要特登去發動一個喺六四當天咧叫人唔好去維園集會嘅呢個行動，因為我覺得咧，就算你唔支持嗰樣嘢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我覺得可以冇問題，可以討論。但你需唔需要特登去搞第啲活動，去呼籲其他人唔好前往維園，前往其他地方我哋做討論呢？我就覺得呢個 point 係有問題嘅。 呢個 point 有問題，當然。但係我都係想講啦，支聯會個全名叫乜嘢啊？ 支援愛國唔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佢个名讲咗俾你听㗎啦嘛、你去悼念佢或者你参加啲集会、人哋个主办机构已经讲咗佢嘅目的系乜嘢嚟㗎嘛。咁你唔同意佢你咪唔好去囉，冇问题。但係你真系搞人㗎嘛，问题就系、 是。即系呢，老实讲啊，如果你系相从即系同一个标准去对待共产党呢，我觉得你冇问题嘅。你如果張德江嚟，你去追擊咗佢三日，係嘛？跟住又有人俾人拉好，又或者做出咗啲咩事好？喂，張德江嚟，你就話無視佢，當佢臭四。喂，調翻轉頭，人哋當你臭四，你哋唔敢出嚟，因為你驚俾人拉啊，係咪？社民連怕俾人拉，所以出曬嚟啊，係咪？而另外有啲組織怕俾人拉， 香港眾志咪唔怕俾人拉咯？ 係咯，咪係咯，唔怕俾人拉嗰啲組織咪跳曬出嚟咯？怕俾人拉嗰啲咪冇出現過咯？就係咁解啫嘛！你哋就係俾人怕俾人拉啫嘛！到任天堂啦，到比卡超佢改名叫皮卡丘，你哋真係日本領事館真係圍人哋，仲要得二十人。喂，老實講啦， 關你咩事啫？人哋日本卡通片嚟噶嘛，系嘛？你而家香港獨立噶嘛？人哋外國嘅事關你咩事啊？ 系啊， 人哋有權改任何名啦。 系啊，唔係你揾你都揾任天堂，你揾日本領事館做 咩？我想講佢哋就不停咁喺幾個大問題上邊咧，不停咁徘徊不定咧，一時。就是隔離的嘢唔關我哋事， 係啊， 即係呢個咧其實 喂隔離嘅嘢關你事，咁日本關你又關你咩事咧？而家又就係咁咯， 唔係啊，你俾人講下嘢先啦。第一，你如果你行呢條拉嘅話咧，呢個咧就叫孤立主義，基本上就唔係咩獨立主義。即係咧，其他嗱，其實你要搞獨立咧，唔代表你一定係唔理附近嗰啲嘢就叫搞獨立嘅。因為咧，搞獨立嘅人係更加需要睇清附近國家周邊地區嘅形勢做判斷，嗰個先搞緊獨立運動。 即係新加坡咯， 佢都搞緊孤立運動， 同時喺英國手上，喺馬來西亞手上啊獨立出嚟咯。但係佢而家同馬來西亞亦都係肉斷難斷噶嘛，因為佢同我哋好相似，佢大部分嘅食品啊、水啊， 甚至乎勞動力， 勞動力全部都係馬來西亞引嚟過嚟噶嘛。係 啊， 係咪佢獨立，佢亦都一樣係唇齒相依嘅關係，佢能夠做得到。 新加坡唔可以冇咗馬來西亞，同香港冇唔可以冇咗大陸一樣。 馬來西亞亦都唔能夠冇咗新加坡，因為馬來西亞嘅法治唔夠，變成咗佢哋做好多品牌嘅嘢或者各樣嘢咧，佢做唔到嘅。好簡單啫，以前啊，我做電器嘅時候，有一隻牌子叫 Panasonic 嘅。 哦，我話未聽過 Panasonic 嘅。 Panasonic 點解咧 ？Panasonic 落星牌，但係咧因為咧 Panasonic 只可以喺新加坡買。明白嗎？因為一個沒有法治、沒有保障的國家，他們 Panasonic 在那邊就是沒有這個代理的、哦、那變成了你入去也入不到，因為馬來西亞本身有一個牌子叫 Panasonic、 哦、 所以你去不到，因為你去到反而是你是侵權、哦、所以落星牌從來沒有落過地， 即是好像大陸那樣了、 啊、等等先，不要差那麼遠先，先講回那幾個問題、我覺得他不是行孤立主義那麼簡單，這個簡直是鸵鳥主義， 鸵鳥 就是當有問題發生的時候咧，我就話、哦、我睇唔到啊， 係啊， 哦張德江嚟啊，我睇唔到，冇事佢， 佢無視我，我無視 佢。唔係，佢話只不過佢唔係咁樣講話無視。佢話咧，如果我嚟追擊你咧，啊，就即係承認咗你嘅合法性、憲法地位，所以我唔理啦，我唔承認你。 係。咪嗱，呢個我覺得佢首先呢堆論述入邊第一個大問題啦。第二個大問題咧，就係即係佢哋有個包袱放唔低，其實。点解成日会变咗？逢系关中国嗰啲嘢，佢哋甚至乎系连，即系好似就算蔡英文出嚟讲，佢都会用一个关心民主进程嘅人嘅角度去关心你国内嘅嗰啲人有冇民主嘛？佢连呢个角度都唔敢讲咧，就因为本土派咧孭咗太多仇恨喺入边，佢太多人里边咧撑本土派嘅人咧，太多人系本身系支持蝗虫论嘅， 系 佢哋放唔低呢一个包袱。 其实仲有噶。其实呢讲穿咗一样嘢就係佢哋怕俾人拉嘅啫。因为如果唔会俾人拉呢佢哋一定出嚟嘅。好似比卡超唔会拉你㗎。佢哋专做啲唔会俾人拉嘅。 嗰啲係嗰啲唔係本土派嗰啲只不过系热血公民啫。 仲有唔係呀本土派仲有人去上水反水货客。 又系黄毓民杨达。 因为人哋讲咗收工啦嘛跟住佢哋咪只会口交啦。喂你哋同大陆嘅口交部长冇分别㗎。你哋只识得口交㗎咋你哋唔识得做嘢㗎、嗯。 其实最主要都唔系嘅。Johnny 咧，佢頭先講嘅啱，但係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而家所謂嘅本土派，佢哋只不過話係一班唔肯面對失敗嘅人，然後佢將佢自己未來嘅人生嘅失敗就係、是、推落咗，因為我哋隔離有中國，即係等於話你絕碎衰你哋民主黨啊、支聯會啊，阻住我啫，冇你哋咧，我哋就好堅噶啦，我哋就搞得掂啦。佢只不過將佢自己人生嘅未來幾十年嘅發展，我哋未來嘅主人翁，全部而家嘅思想就係咁，佢將我嘅日，佢一世人嘅成敗就唔係決定喺佢度，係因為你哋阻住佢，所以佢消滅咗。 我發現佢哋而家嗰個邏輯問題就係去到係佢而家。应该叫全面否定派， 系啦， 系我否定每一件事，你讲嘅每一句说话我都否定，我都唔代表我，你唔支持， 系， 我唔撑你讲呢样嘢，你讲嘅嘢又唔代表我，我讲嘅嘢又唔代表你，不停咁重复嘅呢件事咯。 但系佢哋成日讲佢代表香港人嘅，佢搞港独，我系代表香港人，我为香港人嘅，我冇要你为过我啊嘛，我都，因为我都系香港人，我土生土长嘛，咁我相信你哋廿几年，你出世先，咪出世后过我，咁即系话我系香港人耐过你咯，系咪啊？我哋计年资就 系 啊，我冇话交我嘅棒俾年轻人啊嘛。 所以嗱，你讲开呢个问题，所以佢哋而家唯一可以讲到嗰样，佢哋唯一一个。站脚点咧就系、是、香港两个字啫，但系关于香港人嗰个身份咧，佢哋而家自己都拗餐死噶。 其实你本身都唔系香港出世嘅，你啊你咧就排斥啲迟过你或者可能早过你，你都排斥埋。 佢哋而家个嗰个唔系嘅，而家系世代论，系你啲老嘢阻住我。佢而家已经将呢样嘢全部改咗噶啦，将个风标标咗去噶。 其实咧今年年初 龙门系喷过一次嘅， 由 原本血统论喺香港要喺香港出世咧。噴咗嘅， 因為佢哋俾人踢爆咗，佢哋奪全， 因為有幾件 香港出世， 因為有幾件， 除咗尤慧晶，個個都唔敢蘇張出世紙出嚟，即係喂冇出世紙出嚟，即係你全部都係蝗蟲咯。 喂，其實好坦白， 全部都係大陸。 喂，其實好坦白講，早幾年啦，我已經知道撐本土派嗰人大部分好多都唔係香港出世噶啦， 仲有好多喺深圳住啊， 有好多喺國內有個老婆添， 仲娶個蝗蟲老婆啊，跟住仲想諗辦法申請佢嚟香港吸取香港人嘅血汗啊！呢班就叫本土派啦。咁仲有一個問題，今年年初咧就政府搞咩全民退休保障啊、諮詢啊，本土派出嚟大聲疾呼就唔要全民保障。佢哋話而家後生唔撚養啲老嘢啊。但係我哋從現實角度去睇，香港尤其是近依幾年，從來都係啲老嘢養緊後生嘅。嚟緊冇，我可以夠膽講，負責任咁講，未來三十年。都是依班六十岁的老爷爷好捻长命，去到九十岁都仲系养紧你班廿几岁嘅，养到你五十岁都仲系靠老豆老母养嘅会未来。所以咧，啲人话反对全民退休保障嗰啲咧，佢哋觉得老豆老母应该即刻死嘅，应该咧就即刻将佢肢解，跟住咧就攞层楼分捻咗层楼咁样。 咪而家 讲到咧，坦白讲， 虽然佢哋唔系全部系呢啲人，但系个佢哋而家个落咗个问题就系、是。佢哋都可能自己啲人都發現啦，就係佢哋大部分自己本身呢一種諗法嘅人咧，都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就係呢一種人。係 啊， 就係啲可能同國內本身有某啲 connection 嘅。係，可能個老婆係國內人。 係啊，九成。 又或者可能係根本自己唔喺香港出世。 唔喺香港出世， 佢哋自己都研究，佢哋自己都發現到嘅呢樣嘢。 其實我都係講啦，尋日個有段新聞其實好簡單啫，兩公婆大陸人落嚟香港買埋樓。跟住俾個細路仔不停咁讀書，跟住咧卒之咧佢咧就考喇沙考唔到， 咁咧就派唔到位啦。佢就同傳媒訪問佢嘅時候，佢講咗句好簡單説話啫。我情佢讀唔到喇沙，我使咗咁多錢唔緊要，我都唔會俾佢即係讀嗰啲新移民同埋嗰啲咧大陸落嚟嗰啲人啊攞綜援嗰啲啊，我個仔就情願走去讀國際學校。其實好簡單，最歧視你哋內地落嚟嗰啲人，咪因為佢落地雙飛嗰啲咯，嗰啲真係有錢雙飛嗰啲咯，佢就唔能夠俾個仔同你一齊啦。 係啊。一樣啫嘛，香港最歧視新移民嗰啲就係新移民本身咯。 咩？你睇啊，喂喂，佢最近有個呢件事有個笑話噶，話鄭錦滿先生一陣你又突你又唔係香港出世，跟住你就話你係學生，跟住你自爆咗咧，你就結咗婚喺澳洲啊，一日騎三份工啊，掛住香港做唔掂，走翻落嚟香港，究竟你係學生啊？ 其實咧，我想講咧，佢哋呢個狀態，佢呢種諗法咧，我可以用巴士嚟解釋嘅。通常巴士你邊啲人想巴士唔好喂唔好再上人啦，快啲閂門啦，就係啱啱上車塞喺門口嗰啲人就想你架車快啲閂門，坐喺入面有啲位坐嗰啲人係唔會咁覺得啊有人上嚟啊，唔好俾佢上嚟啊，唔會㗎嘛，就係因為你啱啱上車你先想去快啲閂閘。係 啊，鄭錦滿先生你咪漢奸囉，走咗澳洲㗎啦，又唔係香港出世，走嚟香港扮香港人，跟住走咗澳洲結婚啊！喺嗰边落地生根捞唔掂啊，走翻嚟香港 咯。诶、嗯，嗱、欸，我咧，因为有网友喺澳洲咧，就系郑锦满读嗰间学校隔篱教书嘅。咁佢咧可以清楚咧就指出郑锦满嗰个签证咧系特登去读会计，同埋佢太太两个一齐读会计咧，系方便啲移民官帮佢加分，系绝对系一个移民嘅动作。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佢系要交晒所有学费先至可以去嘅，唔交齐系冇得去，即系佢咧系唔存在半工读呢个问题，因为唔能够俾你半工读。第三，佢嗰个要求系有80%出席率先有机会嘅，少过80%即刻取消你嘅 pass， 系唔会俾你去读书嘅，所以佢系冇可能一日做三份工嘅。一日做一份就有可能，一日做三份你一定唔够80%出席率，所以咧佢讲嘅全部都系大话。 希望我哋啊选到一个吓讲大话叻鸠过共产党嘅香港区嘅立法公议员啊，大家斗大得噶啦。 难啲，我想褪一褪话题啦，个闹咁耐本土派啦，咁大家去完六四有冇啲咩感想可以分享一下？ 咩？同你讲先啊！ 感想咧就因为每年咧，老实讲啊，你嗰个悼念形式咧，好难讲，好难有咩新意噶啦。但系咧，唯一可以质疑支联会就系咧，佢真系做一个纯粹悼念活动。每一次咧，社民联其实搞咗好多年噶啦，就系、 是、去六四晚会之后去中联办， 去中游行，去中联办 示威，次次都唔会响应。 但系咧，支联会从来都唔响应，或者唔好叫呼，甚至乎我记得有一两年系呼吁啲人唔好去。 啊，系啊。 喂，呢样嘢咧，我觉得你咧，支联会做嘅嘢，如果你真系想积极啲咧，你就系呼吁所有人一齐行去中联办。十几万人一齐行中联办，我唔信佢唔妥协嘅，一定会做少少嘢妥协嘅。因为共产党是最怕嘛，因为你2012年人民力量差不多20,000人去是七一游行之后去包围了中联办，当时那幅相东方日报做了头条是人都看到的，但是呢你支联会从来都没有做一样的，如果你说要批评支联会，我觉得这样东西可以批评， 就是没有积极地搞一些非暴力抗争咯。 没有，支联会它纯粹是变成一个悼念机构，即是呢好像一个那些叫做什么嗰啲叫做 佢係冇福山， 唔係 你真係裝香。 佢啲叫做咩？猶太人嗰啲咩類似之下俾人屠殺完啲猶太人咧，悼念嗰啲咁團體啊，悼念就算數啦。咁但係咧，猶太人嗰個你可以仲可以理解喎，因為納粹德國滅亡咗嘛，係咪？你嗰個冇一個鬥爭對象嘛。但係你而家六四係未解決嘅呢個問題噶嘛？27年曼德拉就係坐咗27年監，人哋放翻出嚟。做埋總統添，你而家六四完全冇解決嘅跡象，甚至乎你上面嘅嗰個叫做政治氣候越嚟越強硬，打壓啲維權人士越嚟越過分，連律師都俾人打，衫都扯爛埋啲 褲都冇埋， 褲都俾人扯爛埋，好似強姦咁樣，俾人強姦完咁樣。所以大陸嗰個問題，你係即係老實講，支聯會唯一做得好差嘅就係咧，係太消極。是抵被人闹的，老实说。问题就是你闹他的人，你原来只是懂得欺善怕恶，你就恰鸠支联会。共产党来的时候你就匿埋，你就龟缩缩了羊。 那不是的，人家还有两大诉求的。第一， 消滅支聯會，第二就叫支聯會將啲錢全部捐曬俾我喎。 係， 我呢個幾有幾現實啊！呢、這個生意角度真係有賺冇事啊，大佬。 咪依盤生意有得諗啊嘛。 係咯， 喂，支聯會盤生意真係得諗噶。如果啲錢可以落袋嘅話。但是老实讲啊，支联会咁多个常委，有边个落咗袋嘅啲钱？ 系啊，冇人注意得到， 全部系啦、啊。你起码 有冇理人放工？ 冇一个人啊，一年有资格交40万税，反而话最即系点讲啊？最坚实反共产党嗰、那个，竟然一年可以交40几万税，佢仲人工仲高过某一个政党前主席4年人工加埋，净系交嗰啲税嘅钱。咁所以话咧。你话本土派咧系令人哋咧系十分之厌恶嘅，我系睇即系觉得嚟紧呢个立法会选举咧，其实我觉得本土派有机会系全军覆没嘅，因为佢哋个烟花真系放晒啦，放晒之后咧就得翻啲烟霞啦。 即系我谂翻一样， 系啊，我唔系啊，我唔系而家睇噶啦，其实掟完砖之后咧， 个情况 一定唔会有得怀疑，一定唔会有得计嘅，因为咧你唔会有人出够胆出嚟再掟啊嘛。因为差佬拉晒噶啦嘛，系咪？ 原本我都唔会咁睇，但系如果而家睇到闻到嗰阵味咧，尤其是六四假搞咧，即系咧，我觉得佢哋应该跌飞跌得好劲。 系啊，佢哋呃唔到人嘅啦已经。 六四呢个死结咧，佢上年搞过一次喺地道搞悼念，就好似有少少成功嘅迹象咧。咁今次咧有 14年就今次有反弹。2014年嘅嗰個七千城邦軍其實都冇7000人嘅，當時應該3000几人啦，成個尖沙咀坐滿曬。但係佢哋而家去號稱啦，即係我哋睇淝水之戰，前秦苻堅號稱60万大軍，咪得10万，一定係作大噶啦嘛。咁佢哋號稱七千城邦軍，到最後今年嘅尖沙咀同一個人仲係由阿芒果佬搞嘅，都係得300人。 唔係喎，打散曬。人哋 Facebook 講話有15000人咯。過半球場啊嘛，啊咪以你支聯會嗰條數咪10000人咯，咁5區都搞嘛，夾埋10几万人啦，多過你喎、啊。 哦， 不過可能佢就老花，我近視，大家睇嘅嘢唔一樣咯。 喂，人哋密密麻麻啊嘛，你啊2-3点落去係咪先？即係咧，好似北韓嗰啲燈咁樣嘅，夜晚咧嗰啲 Google 一望落去，北韓嚟冇燈噶嘛，南韓全部燈嚟噶嘛，係嘛？你係喂，大家都係韓啫嘛，不過一個南一個北啫嘛，係嘛？你唔可以咁計噶嘛。 你點睇啊？當然，俾你講啦。你話六體六四嗰日你去完之後，你點睇？ 哦，係啊，頭先差得太遠。我自己嗱，好多人就好反對唱 K 啦。嗱，但係我自己覺得咧，我去完咧，我精神啲嘅。即係可能我有時都即係個個都會啦，有時覺得喂搞咁耐好似真係冇乜效果，又心淡。 係啦， 咁你去下六四嗰個環境咧，同你上網睇啲相咧好唔同嘅。你去到起碼真係咧播翻，例如播翻六四嗰啲歌，咁你嗰個感覺會強烈好多。你都見到好多身邊嘅人，即係好集中精神咁喺度聽喺度睇，咁你嗰個氣氛係好好多嘅，我覺得。間中是要有啲咁嘅和平集會去凝聚嗰個力量嘅，我覺得呢，我覺得六四嘅集會係有用嘅。 即係你有買贖罪券 嚇、啊？ 即係佢哋嘅意思就係你買贖罪券啊 嘛。唔係啊，我講凝聚民氣啊，你講緊嗰種， 或者佢哋話你哋買贖罪券嗱咁樣啦。 我冇咁買，大佬。 到我講啦，其實六四我一次都冇過，到今年到27年我冇去過一次。因为咧我自己咧受唔到嗰个画面，其实咧我个人咧系逃避紧，我好怕望到嗰样嘢，听到嗰啲歌曲，久不久咧我自己都会睇翻嘅。我亦都话俾你听，我前晚10点几瞓，我2点几醒咗。其实每一次到呢个时候咧，个人都系咁。个人咧呢几日，我以前会蓝黑章啊喺只手度嘅，咁啊呢啲10年8年就冇啦。人年纪大咗，但系咧我都觉得咧。悼念唔一定要有形式，但系你要记得。但系咧，我相信有个咁嘅晚会咧，系对香港人系好嘅，因为咧，我哋香港嘅民主启蒙咧，喺晒六四开始。 咪就系咯， 包括我在内，上集都讲。 你好难有一样嘢系咁象征性，令啲人记得啊嘛。 唔系，因为香港人系有直情系有直接参与六四嘛。 系啊，因为我都讲上次我哋都讲，我话以前我唔睇新闻。乜都唔知道，但系咧六四之後咧，我係睇3份報紙嘅人，《東周刊》、《一周刊》，只要有關於時事嘅周刊，我都買，一買到今時今日，我都仲買緊。 即係坦白講啦，而家全世界咧對六四最近嘅，其實都係得翻香港嘅啫，因為咧香港人當年係捐最多錢上去北京嘅 嘅一個地區嚟嘅，多過美國。美國我記得捐咗25,000蚊美金，美國政府啊，香港人係斷百萬咁捐嘅。咁第二就係咧，大陸全面封殺呢個消息咧，好多8990後，即係1990年出世人完全唔知道發生六四，甚至乎係88年啦，甚至乎85年出世都唔知道六四，因為你出世大嘅時候，到你幾歲識字嘅時候，你都冇聽六四噶嘛，都唔知咩嚟噶嘛。但係就係香港人係人年年都去悼念，係個個都知嘅當時。所以咧，六四對香港係最近嘅，我覺得。 我亦都咁講啦，我中意睇歷史，東尼菜中意睇歷史，讀歷史而知古今。我哋是香港人，我哋一定要了解六四呢件事对香港人的影响。 系 呢一节差唔多啦， 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